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72变。 脚底加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加宝，加宝。 哎，怎么了？ 我在这儿呢，我 什么事儿了？ 有事儿你就说、 啊。相亲网站上这照片是你吗？ 不是啊。 哎呦， 看清楚了。 哎呦，大惊小怪。 真不是你吗？ 真不是我、 啊。那你再看这个医美宣传里面这整容，那是你、这个？ 哎呦，整容！哎呦，加宝，你原来这模是整出来的？认识你这么些年，不知道你原来长什么样、 啊。那就是失败了，知道吗？我这模还整什么容啊？不是你们从哪儿瞧见的这个？ 那这微商广告卖袜子，这是你吗？ 哎呦，我不知道你还搞这职业的啊！ 你是那个网、 哎、你说你相亲，然后又整容失败，然后在这卖袜子， 合适了。相亲失败， 你是不是每天连 整容完了卖袜子了，当网模？ 对， 哪一个头像都是我呀？ 你看看，我觉得你是不是被盗了？ 我被盗了？ 你愣不知道你被盗？ 我。 盗的不是你的钱财 啊， 是你的精神。 不是，他有点连线而已。你看这鼻子，我没有这么烫。 所以说你整容吗？ 啊、哦，我自己把鼻子给垫高了。 啊，那还往低了垫、啊？ 没听说整容往低了垫、 哎。往高了垫呢，是想骗人；往低了垫呢，是因为估计被人骗了。 哎，对。 哎，我跟你说，现在你朋友圈发的私照就有可能被人卖了。你卖的一些什么征婚呀、整容宣传呀，或者诈骗呐，什么上面？ 那他们太不开眼了。 尤其你要是那个长得好点的，经常是被人在什么当头像使。 对，我跟你说，就咱们胡同里小安，你俩以前好像还有点那个意思吧？ 哦，那女孩， 怎么了？你也认识啊？ 我想起来了， 想起你哦，这么半天 哦，就是想起名字，知道对上号了。 你看， 有故事， 不止如此哎， 对，有故事好像。 没故事，没故事。 现在也不错呢，10万粉丝。 哦、 他说呀，他发现呢自己的大量的生活照片都被一个商家拿来贩卖，知道吧？就好多主播长得那样子，还是都比较、嗯、怎么说呢？就是 比较的那好看的， 也有一定的这个 影响力、 市场性。 对对对对，哎，这个脸长得有市场性，我第一回听这个词汇。 不是，就他那脸长得吧，就招这个卖东西的人喜欢。 你就说长得好看也就行了呗。 有一致性还。 哎，也不一定是好看。 你能明白吗？全是那小尖脸啊，大眼睛啊。 我尽量明白吧啊、 哎。现在卖那个美女生活照，据说是5块钱是用多少张来的？反正就打包卖。 哎呦 天哪，那这也算是让买卖啊。 对呀、 啊。 他卖了以后，比如你可以拿过去当你的头像也行。 对， 当你的 我的头像， 当你的屏保。 哎呦， 当你的介绍人。 哎呀，咱不说女主播嘛， 这反正你就把自己也当女主播了。 不是，人家这个也是一种营销手段，是不是？万一要是直播没那么多人看，卖照片 自己卖的。 那不是，小安后来告了这家微商了。 哦，微商给卖了。 开始不知道谁盗的图，后来呢，一生气把自己的朋友圈都改成设置3天可见。 啊，就这么回事啊！我说好多人设置3天可见， 嗯， 原来有这原因。 他不希望自己做了那些自己没做过的事儿啊。 哎呦，你看看，这还是得增加点这个安全意识。 而且现在这个时代吧，它是个眼球经济的时代，是一个注意力的时代。 那我可得注意，我得把我这点照片都收藏起来。 就是因为注意力而引起的经济的后续行为还挺多的，所以你的照片就有可能成为商品，这是你以前想都没法想的事儿。 但以后我就 当然也分人，你的照片成为不了商品。 怎么成不了商品？我就给你说说，大雷，家宝哪儿长得好看了？ 所以说成为不了商品吗？ 这后边这句呀，这太难了。 不是我这意思，家宝长得好看吗？ 对啊， 我的意思 别问了，就 长得不寒碜呀。 哎，对， 你买吗？ 你也不能说绝了，家宝照片准成不了商品吗？ 这我还就真不服。 傻瓜相机， 对啊， 就表现就这样的人，他都能用好这相机，拿家宝照片怎么 不行？现在已经没有傻瓜相机了啊！ 好，我这都好，我 就是他想成为代言已经不可能了。 我怎么联系的厂家？ 他顶多能联系傻子瓜子儿， 哎， 这还存在。 太难了， 什么十三香，这用你还有可能、 哎、十三香都出来了，你像王志和是不是？ 这都 王志和你是没戏了、啊、王志和已经注册了， 王志和有自己的那头像， 有头像是吧、 啊、你顶多严志和。 哎，严志和干嘛呀？ 其实卖也卖不了多少钱，你真是别指着说卖你照片能挣多少的。 对， 只是你呢发现被盗用了还挺生气。 不是，这谁不生气、啊、 严家宝的照片不如六必居的酱菜， 多谢谢。 特别是如果你发现啊，你啊照片如果用在比如说医美医院， 这我不干。 你要是、 哎、这失败的案例有什么不干？ 这我不干。 你要是用在这术后，你可以、哎、可万一你要是被用在了术前， 嚯， 我跟你说啊， 我就想知道术后长什么样了。 这术前术后都不能用，这整形的事儿是不是人就认为你这是个假脸？ 就行了，没你搁树下就对得起你。 这术后你还稍微有点面子，好歹咱们是整过那帅的俊的模样。 但是谁能把你当成这个 标志？我跟你说，要真正整形也行。 术前呀、啊， 你比如说这术前呢，要牙套这行，是不是、 哦？ 因为我以前整过牙， 失败就这样。 失败就这样干嘛？成功了。是慢慢像你说准了， 牙膏 遮蔽板 吗？ 怎么又是牙膏 了？美人在骨不在皮啊、 嗯、 这个脸型很重要。这夹板是小脸，老爷顶脸， 人各有脸。 哎， 再加上吧，老叶呀是一个这个理工男，有的时候啊说话直，脾气冲，不加修饰， 正常，又是北京人， 嗯，又不修边幅， 嗯， 出去说相亲去吧， 不洗头， 揉俩核桃， 哎，穿一破球鞋，拿一乒乓球拍子， 打乒乓球约会是吧？ 领了一个在里，一个在外， 哎嘿， 掉俩扣子，然后这头发这儿一坐，这儿一坐就去了。 哎呦，好嘛，他这样的形象，他还有脸出来呢？ 特别是不洗头，这事儿劝好几回了。 相亲成不成我不知道，反正一道没少挣钱。 哎，好，光看他了。 当大人姑娘肯定看不上啊。 嗯，对、 啊。加上他那个高门大嗓，一嚷嚷，姑娘顿时听不清了。 呵，好嘛，耳鸣了都。这我深有体会。 老爷们，你看我怎么样啊？ 哎呀， 女孩说啊， 一下都聋了。哎呦。老爷子是狮子吼吧？ 哎，知道老爷嗓门大才安排他俩人相亲的。 可是老爷还真挺着急的，各方面也挺积极，给人约到快餐店里去了。 哦， 结果呀，一看这姑娘长得白白净净的，哎，老爷先 动心了。 哎 哎， 俩人这一顿饭倒是聊得还行，起码老爷挺高兴的、 哦、自个儿一个人高兴。 对，一个人在这个快餐店里啊，如果无人之境， 跨下巴掌中枪是吧？ 啊，对，淅沥沥沥沥，淅沥沥沥沥沥， 还来个炸鸡翅吗？ 哎呀， 吃冰小零吗？冰淇淋， 老北京炸鸡， 反正感觉聊得不错，有继续发展的意向 啊。这女方怎么样呢？ 态度截然相反。 哎呀， 怎么样啊？今天你说说对我的看法吧。我对你印象不错呀、 哦、 觉得你文静又有礼貌。 我觉得这是像找一压寨夫人。 要抢 不眼瞎啊啊 啊，女孩听见了。 哎，你树叶都绿了。 那点问题全没答上来。 反正知别的说吧，后来老爷实在堵人家这话堵得厉害啊。 嗯， 怎么样啊到底？ 哎呀，还没 说痛快话吧。 对呀、啊、 嗯，女孩就说了，说这个嗯，我对你呢没有太深的感觉。 哦，没瞧上， 看不起我啊？是不是嫌我穷？这样的女孩拜金， 怎么得出来结论？ 哎，女孩听，我没拜金，算了算了，吃饭那钱我还给你不得了吗？ 哦，你看， 给转账79块钱，老爷还收了， 才79块钱呀？ 那可不是吗？ 哎呀，太要命了！ 收了以后呢，就回来叨念这事儿。那、 嗯、 其他的，咱们街坊们替他着急呀、啊， 是替他太。 你这哪儿相亲去了呀？ 哎， 你先洗洗头。 可不，你得洗洗头啊。 对呀，你洗洗头洗。 头发还怎么多？ 不多该不洗是吧？ 你要说你真没几根了，不洗不行。 真没几根了， 人家不洗你也看不出来。你这头那么多年不洗头， 有点稀。对。 再说了。你就约人去这快餐店啊？ 胡同里小院多少个小饭馆是不是？ 去就是啊，你花钱去个小馆子，你点4个菜也不会超过100多块钱呢。 又简单又大方。再说了，有句话，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您那大背包，那背包那那么大个，然后 还带着乒乓球拍子。 我知道你干嘛，就是相完亲，你看着不好的话，你立马打球去。 但理工男很多时候不注意这问题， 想不到这么些。 哎，尤其是啊，这种这理工男还特别的这个不感性，不知道人女方想要什么， 还轴。我这怎么了？ 我对他好不好呀？ 我会修飞机。 哎，那管什么呀？ 对了，还有这话题。 哦， 你跟人女孩，你是感觉聊挺好的。 是啊。 女孩说几句话，你记着没有？啊，那那他听我聊着好，他听得入迷。 对， 那是入迷吗？光你一人说，哟，飞机怎么拆座？ 拆座？ 怎么先这板底下的线这几块怎么接的？人女孩听着有劲吗？ 以为当修 自行车的。女孩听完了回去自己能组装飞机。 哎， 是不是？你得说人家感兴趣的，人家不说话是因为什么呀？不是听得入迷了。 嗯， 是完全插不上嘴， 听得萎靡了。 人家是比较的高情商，就听你这一个人说得了，是吗？ 哎， 还不是呢，你也不请人看电影，吃饭要这样，那我也挺委屈的。嗯，我还想着以后对他好一点呢， 没得这机会。 再有，最不对的什么地儿呢？你干嘛说人家物质啊？ 对呀、啊， 这话我都骂他了。 嗯， 你干嘛就上来说人家物质？ 人家根本人家把钱退给你了， 你还真收呀？到底你们俩谁物质呀、啊？ 也是误点了吧？ 是是不是误点了呀？我说是，我没看清楚点了。那你点了，人女孩怎么想啊？ 嗯， 俩人吃饭你不请，还让人女孩把钱还给你啊？ 你还别说，就是你这一大套话，叶鹏还真能这么安静的听下去。 哎，老爷一想他物质了。 哎， 得得得，我悟了，我悟了。 对， 我悟着了， 我悟了。出门满院子喊，我悟着呢。 好疯了，这位。 所以呢，我后来又跟老爷说，我说你看，你要是喜欢一个人呢，你就得用点心，对吧？这个沟通是很重要的。嗯，两个人要聊得来，其实吃什么倒不重要。所以我说呢，去那个快餐店倒不是最尴尬的，尴尬就在于你呢对人家的判断出现了失误。没看没看人家宝，人家什么时候相亲不是举止优雅，仪表大方？ 对，我最起码洗头啊。 嗯，他的仪表特别大方。 对，我带着仪表去的。 不虚伪，不做作， 对， 整洁干净。 那为什么向上呢？ 啊， 那为什么一直没向上呢？ 因为对面那人没洗头 啊。怎么现在大家对于洗头的这个认可度这么高呢？ 那当然了，你知道这现在每天洗头得多重要吗？ 比性格还重要。 这两样东西都没法比。你说这人要是性格好，他 不洗头 他也够看着他别扭， 爱做家务就不洗头。 哎，你说这人要好洗头，哎呀， 一出口得罪人， 对，就 洗头， 洗头，对。 所以啊，洗头的跟洗头的在一块儿。再给你们讲两件老叶的事儿吧。谈过的女朋友啊，发微信：如果我们结婚，你会戒烟吗？会的。 嗯。 会戒酒吗？会的。 嗯。 晚上不去酒吧了？是的。那你还有什么想放弃的念头？结婚的念头。 太值了。 哎，老叶，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我，你会有什么感受啊？就像炒菜没有盐。哇，老叶，亲爱的，好有文采呀！你是说失去了我，生活就索然无味了吗？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再买一包。 哇， 分手。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家长群变马屁群，原来家长们是这样崩溃掉的。各位家长呢，咱们加一下啊，都 加一下，加一下，加一下， 一定要加一下，一定要加， 没问题 啊。咱们就是三年级二班家长群， 太棒了， 我觉得特别好，老师真的 太棒了。 嗯， 您这个决定特别的英明，我一直、 啊、不是各个班都有，他们有的家长群建立的更早一些 啊。但我是第一个从您嘴里知道这事儿的 啊。哈哈，没事没事，反正你有什么问题呢，群里咱们多交流吧。 你看老师多么好沟通， 对， 就跟你这么一个人啊说话，你这么多的问题，老师都很耐心的给你回复。 哦，没有什么，这位家长、啊、没事。 是是是。 我早就发现了， 特别有耐心。虽然你这个问题有的你问我就可以了嘛。 你嘿，你算干什么的呀、 啊、那各位家长们啊，大家呢安排好孩子们的生活，督促他们做好作业，注意安全，回来以后咱们就按时上课啊。 哎呦，你看看， 没问题，老师，我们坚决支持拥护您。 您辛苦了，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老师，陈老师在吗？ 不是，你看， 穷追不舍， 紧着劲儿喊着，不写着在呢吗？ 我是瑶瑶的家长，我们闺女啊，最近考古筝六级了，勤学苦练，给老师晒晒我们的成绩，发图了，老师。 哎呦，看 这就证明学过了。发一古筝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晚上给您发的是我们视频啊，孩子弹古筝。 嗯，这发的群里合适吗？ 老师，下面是我们闺女跟这个考级证合的影。 哎呦， 跟考级证都不抱了，合的影。 老师，这下面是闺女，古筝、琴凳， 他这不会干嘛做说明呢？这家长 和水杯以及考级证， 我怀疑这家长是卖古筝的，搞推销呢。 对，这里没有孩子，紧着劲儿的晒， 真是。 因为我们不会啊。 对，我们也晒，这有什么？ 老师，这是我们的琴凳子。 你家长卖家具的吧？老师，在吗？ 在。 老师，在您的这个英明的号召之下。我们决定带女儿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多精彩 啊！我估计 我们带他们去旅游了。 哦，很好，让孩子开阔视野，不错不错。 对，您看，这是泰山， 嗯， 这是黄山， 哎呦，就这么发呀。 这是松山， 网上图多着呢。 对， 这 家 看什么呀？ 这家长导游。 这是阿尔泰山， 那你百科一下。 这是阿尔卑斯山， 比你这还闲呢。 这是富士山， 你看他就没走出山外边， 达山的子孙哟， 晒太阳哟。 那唱的不对， 这是东海，这是黄海。 哎呦，这群里真乱！ 我还没发牌子呢， 哎呦，头疼！ 真是不是他老发这些景色照片，他孩子在哪儿呢？小壁纸， 这个当妈的真心机。 哎呀，对， 心机妈， 你心机眼怎么样？老师，这是我们孩子。 哎呦，我跟你说， 拿一张两寸照片发呀， 你证件照也往上拍呀。这家长一看呀，发的东西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真是， 老师在吗？在吗？ 在呢。 老师，最近我们这个孩子也是度过一个很丰富多彩的假期，我特地的给我们孩子安排的这个头等舱，因为他特别爱学习， 特别爱头等舱， 我得啊给他一个充足的这个时间和空间。 哎呦，坐头等舱里学习氧气不行了吧。 老师你看，这是我们啊做的最新出来的波音777头等舱。 呦， 你看老师，我们再给您发一份，这个是呢最新的直升机的头等舱。 直升机还有头等舱的？ 啊，对，老师，这就是挨着这个驾驶员坐。 那不就那一块能坐吗？ 哎，老师啊，因为我们这孩子啊坐飞机现在都坐腻了， 坐晕了吧？ 这是这个高铁的头等舱。 啊， 就是商务座啊。这是我们孩子按按钮的照片。 哦。摁什么鸟啊？这是让动不让动啊？那高铁那不是钮都能摁的，有的是紧急刹车。 不是，这是我们孩子倒水摁摁钮。 倒水 不让开关吗？这家长看出这孩子还能要啊？ 公共交通啊， 不就是冲水的呀？是吧？ 公共交通、啊， 我们还没脚踩过呢。 哎，看一下我们最新的豪车。你看我们孩子特别像一小小驾驶员，当然这都是老师的功劳。孩子越来越 交通工具越变越小。 啊，各位家长，时间也不早了。 但老师，我还有几张图片正在传播当中呢。 哎呦，传播不是谣言吧？ 不是，真的，我这网不太好，我现在 应该给他屏蔽了。 哟，你们别闹了，老师都要休息了，老师不判作业，老师没点自己的家庭生活呀。嘴叭叭叭叭的，一天跟没说过话似的。 那还不如你这发古筝发了20多张图片。 真是，这凳子有什么可发的？ 我能发的早。 谁家凳子没有腿啊？ 发的早啊， 这还没说你，你又发山是不是？你还发歌曲。 那是 歌曲多占容量啊，你不费老师流量啊你。 那老师证明我们孩子学得好啊， 唱的也不在调上啊。 对，你自己唱不行啊， 唱准了倒也行，你唱完了以后老师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啊、 你也不摁车厢， 老师不听这些睡不着觉了。 得了，老师辛苦了啊，这么多家长啊，真忙坏您了。 老师说对不起您， 说没得说， 让您看那么半天古筝跟凳子。 哎呀，老师费心了，老师您也太有爱了。 哎呦，老师注意休息，老师可别累坏了。 老师千万别老看螺旋桨，容易犯晕。 哎，老师晚上睡前啊敷个面膜。哎，您有那个保湿的吗？我这儿啊还真不老少啊，我到底 老师 买点好的。 睡前喝个牛奶能安神，您这是送奶的吗？ 老师啊，睡前您可以啊吃一片维生素片，您认识药店吗？ 我得先发制人，老师好。 我得后发制上，老师好。 我得紧着跟着，老师好。 今天是不寻常的一天， 今天是个好日子， 今天是个晴朗的 没了 日子。 点一点儿 断网了吧。我可敬可爱的老师，今天啊我们孩子在您的指导下完成了家中众星捧月过渡到生活自主的转变。 我等会儿我分析一下这句话他说的是什么。众星捧月到家庭自主，他们原来君主制。 是啊，这都不挨着呀。 自主的转变，今天去之前说完全放心， 是不现实的，但是通过两个小时的接触，我们深切地感受到陈老师的热心、细心与责任心，您专业的爱护与引导。 哎呦，这家长感觉开过会。 我们有什么还不放心的呢？感觉啊，进了这么一个班，格外的幸运。孩子回来每一句话都感觉到了老师的良苦用心。他今天回来呀，张嘴就说：“妈妈，明天我还要去上学。” 老师，这是非常感谢您理解家长的心情。有了老师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我的孩子真是幸福啊！啊啊啊！ 哎呦，这家长怎么了？这人给踩着了。 同时，老师也太辛苦了，这么多的孩子，尤其是还有学生学什么古筝啊、坐飞机的，他们的性格都那么的鲜明，那么的与众不同，老师还要对他们进行不厌其烦的教育，我这个做家长的也一定得努力。 老师，您看了这么多家长的回复，一定很累了。作为家长，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就是他的再生父母。谢谢。 老师育人有一套，头天哭来二天笑。 哎，这家长 出来早， 出来早了。 后边呢？等着呢，还艾特你，说呀。 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支持支持，赞赞赞。 金风送爽，明那个 几月的金风送爽？这家长过糊涂了吧？哎呦， 跟老师结缘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幸运，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能成才，您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希望老师越来越酷， 给老师点赞、盖楼、鼓掌、呱唧呱唧呱唧， 鲜花， 哗，等等等等， 火焰， 666 轮转， 老铁行啊， 法拉利， 我发个红包200， 我205， 我发个转账， 哎，最高就到200啊，那家长 啊，我再发5块。 我发个转账666， 老师您有账号吗？ 有一位家长说呀，这个事儿呢，您别觉得听着新鲜，其实按生活中真有这样的群，每次打开呀，都超过有500条未读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好的，老师我收到了。 老师也不知道给收什么了。 不是，就是老师的话，我这边领受了，收到了。老师您费心了，非常感谢您。老师，我理解老师的辛苦，您多注意身体健康。老师，你是光，你是电，你是唯一的神话。 还有歌， 老师是 superstar。 可以说呢，理解老师的辛苦，但是这些家长表达也非常之丰富，让其他一些家长倍感压力，而且呢，容易错过重要的通知信息，甚至这种排队点赞还掺杂了一些炫耀式的晒娃以及微商代购。 家长群变名利场，确实是让人不堪其忧。但更令很多家长恐惧和老师崩溃的，则是毫无禁忌区的话题讨论。一些家长和老师接受采访时认为，像学生在校表现、考试成绩单、年级排名、课堂教学方式、老师行为作风等等的问题，都涉及隐私，较为敏感，最好是点对点的交流，不适合群里讨论。 不少的家长啊，都希望对家长群的管理啊，要进行适当的规范。就有一位小学的语文老师就说了，他为自己的班级群啊设置了3条规定。第一呢，就是不在群里聊与孩子学习无关的事儿。第二呢，除特别重要的通知，家长不用回复收到。第三呢，家长不能在群里吵架。 街坊们听了也说了，作为一年级新生的妈妈，我真是深有体会，够了，戏精们，是不是？老师您辛苦不辛苦啊？不过家长们也是为了孩子，可能有些不知所措，也可能不知道该做什么才这样的吧。让人老师怎么办呢？快乐大街快乐事，上面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推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72遍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遍，多联络，多接洽。 微妙，你频频出怪招，说要多的电影票。

前儿，长亭湾古道边儿，芳草碧连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儿。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在 东方街坊， 最亲近 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宽大街酒吧里，王大磊 啊， 那车你洗了没有啊？ 洗了洗了，你问王大磊洗没洗，我还洗车呢。 这已经洗干净了。 这还洗干净了呢？你花钱了吗？ 花钱？ 哎，我跟你们家老头老太太拿锅碗瓢盆出去了。 拿蒸锅接水洗车呀？ 我们家这 不是你洗车点钱就不舍得花呀？非老头老太太自己动手？ 不是，能自己动手干嘛非得花那冤钱呢？ 哎呦，你怎么不去洗去？让你爸你妈洗？ 嗨，我不会干，他们正好没事干。 真会用人啊！ 真会说。我看你妈倒是也心甘情愿的，你爸有点不太高兴。 那隐隐约约的听着，不笑不笑不笑啊，不笑。 对，那次就是说别让你妈乐，要不给儿子擦车，你妈怕你妈太高兴了，乐出那声怎么办？好，不笑不笑不笑不笑， 那还有许字呢吧？ 对对对， 车身里边有一个掀开盖，哎，里边能放点钢镚啊，车票啊，那叫，哎，就那个小抽屉，你爸从里面拿出100，说得了。今天就干到这里了，谢谢各位。 我们还表演收费呢。 好家伙，洗车也撂地挣钱呀。 你在外面洗车也就20吧，让你爸超100走。 嘿，我多冤的话，我还得念不孝不孝。 你要真说愿意让你爸你妈洗，给他们买个高压水龙头嘛。 嚯， 拿他爸他妈当消防队的了，高压水龙头。 真有卖的，也不是特别贵。 我告诉你，确实有那个接一桶水，然后它有一个喷淋的状态，这个家里头洗澡外边洗车 没听 都用得上。 我买一淋浴是吧，自己动手啊，比外边还是便宜。 不，也有贵的。 不可能。 哎，王大磊，假如说啊，你洗一次车，你给人家50000块钱，你洗吗这车？当然你车值47000，咱先刨出去啊。 我洗回车给人50000 啊， 麻将牌。 不，真的50000， 我疯了，我给50000， 把他给你洗的好啊。 那好，你把我卖了得了。 哎，但是你是不是打心眼里说，就算是你花钱到外面洗啊，好多次也洗的并不干净，冲的水印还在呢，尘螨吧。 这个 尘螨，他车上都有螨虫了。 窗户上还有点这个依稀的这个粉末。 能告诉我开车上哪儿了吗？ 说实话。 说实话，花钱到了，反正洗的还差不多。 我的意思就是，现在我跟小柱的总感觉他们洗的不干净，但是呢，他一个排一个，后边的都顶上来了，那个机器滋给你冲一遍出来了吧？ 嗯， 比较好洗的地方洗掉了，然后呢，就会有几个人呼啦上来，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拿个大毛巾扯脚，然后兜着一步，走你这一套洗完了以后，那俩一鞠躬下去了， 跟相声接场一样啊。 最后最经典的就是所有人一起上，哎， 谢幕， 哎，有拆轱辘的，有拔门的， 这车都零散了， 这打蜡， 把我呼着， 就这么一回事吧。反正你就感觉说程序化比较快，确实有不尽心不细致的地方，但是您就花25块钱呢，也就这样了，是吧？ 25块钱就不少了， 还这样了。 你有没有试过说花一次50000？ 哎呦，这50000。绝对让您物有所值。首先说啊，把您这个价值43000元人民币的车呢停在一个指定的位置，然后呢再开始这50000的清洗啊。 洗车时间并不算很长，需要1周。 嚯， 这还不长七天， 最短的是三天，最长的是一周。 但您别嫌长，还排着队的来洗。 嘿，您觉得五万块那巴不能够呢？ 干嘛拍卖呢？ 不是拍卖，首先说啊，拿这个柑橘提取的成分啊，做成这个高级的清洗剂，把那些油渍啊、污渍啊、奶渍、啊、汗渍， 我穿着这车出去的， 没有啊？ 那我怎么有那么些渍啊？ 我那时候谁奶孩子写的呀？ 这些工作只靠他一个人完成，没有说俩俩上来一拥一下去，啊，一拥一下没有， 而且他一个人的， 这是单活， 对，他单人的活啊。 他也利用高压水柱清洗你的车辆，但是随着车款不同，调整水的压力也不同。 对，你像你不 像你这种车， 就是开一档压，这水柱能把这车给滋起来了， 嚯，顶起来了。 泡沫是美国进口专业中性的洗剂 啊，对，就是泡沫，白色的泡沫，把这车大概其外包装给包起来。 你可能不懂啊，中性的不会损伤轮框的外观，如果是市面上酸性的，就会微微的有点损伤。 那这也到不了五万呢。 接下来利用一种叫磁土的东西，将整个车身都清洗。 我没 清洗一遍，这样吸不掉你肉眼都看不见的线。 对，你懂吗？ 什么线？ 就是把这车呀，啊，挖一坑，拿磁土给填上，然后呢，大家再把它刨出来，这车就干净了。 存出土文物。 接下来是用专业的工具上蜡，足足上你六层蜡， 嚯，六层蜡， 六层蜡，然后呢，再用这个。 哎，等我点蜡的时候，我得多说一句啊，人家是用手上蜡。 我以为还有许愿呢。 哦， 这个手啊，为什么用这自己的肉手啊，肉手磨蜡？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啊，手的温度跟触感可以让蜡平衡平均的贴在车身上，也就是说，他这双手就在你这车上摸呀。 哎呦！ 给你摸平均了， 摸平均了，全是指纹。 哇，最后还有呢，特别的仪器啊，检查你车上每个位置。 哦， 没有任何的损伤的。 反正这一套下来，大概其五万人民币左右。 这个人你要想找他，我告诉你还真不难，鼎鼎大名叫保罗，大家都说这个人是世界上最会洗车的人。你看你要不要拜个师，学个艺呢？ 我不找他。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 有风是怎么着？谁呀？ 啊？李大红。 李大红，知道是你，进来吧。 家宝， 这是没睡醒呢，还是怎么的？满 眼一个人吗？ 我怎么听着要歌？这大白天的，你干什么呢？ 你要干嘛？ 我要干嘛？你要干嘛呀？你这话说的， 大磊不在呀。 啊，出去了，怎么着？ 小柱呢？ 你找他，你都出去了。 小花呢？ 也没在，这不就剩我一人？你这没看见呢，还问？ 那你说你一人在不得了吗？咣当！ 好，不是找我的呀，这位。哎呀，这指东打西可受不了。怎么谁呀？谁呀？ 我，大红。 怎么还是你呀？啊，刚才这门白关了是怎么着？ 姐姐想起个事儿来。 想什么事儿？ 坐。 好家伙，我真是够危险，处处都是压力。你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你大磊哥最近还好吗？ 我看着气色还不错。 身体好吗？ 啊，身体也倍儿棒。 心情好吗？ 心情也还行啊。 工作呢？ 不是，你干嘛呀？啊， 这不是老见不着他。 啊， 他有一会儿把我拉黑，一会儿把我放出来，一会儿把我拉黑，一会儿把我放出来。 你行，你要是这种动静呀，是得把你拉黑，你知道吗？人大磊哥给你拉黑是因为你什么呀？你平常你不好好聊天，是不是？你这行为举止可不就得让人拉黑吗？ 啊，小柱小花说我就行了。你不就是个大学刚毕业的小孩吗？ 啊，是啊。 怎么轮到你还批评我了？ 啊， 再说了，你姐除了嗓门憨点哪儿还差？ 你除了嗓门憨点好像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这嗓门憨就本身就够瞧的了。 我小的时候我家亲戚都说我可爱着呢。 是，这现在还来往吗亲戚？ 你哪那么说话？ 我受不了，受不了，您这一生气我可受不了。 嗯，这么说你跟女生打交道很有经验了？ 啊，您这问啊问到人了。我跟那女生打交道啊，不能说有什么经验。 胡同里传你的事儿还真是真的。 怎么谁呀？怎么那么爱传闲话呀？ 星期三有个女的找你来的，下午4:20。 你是就在我们家门口待着呢吧？ 不是我说的，胡同里的人说的，长得挺漂亮的， 太没正事儿了， 个儿也高啊，穿一粉裙子，扎一小辫儿。 我说你们这是侦缉队的，是怎么着？人来怎么了？ 哎，怎么这么可爱的女孩都来找你呢？ 怎么这么可爱女孩就不能找我呢？啊， 不是，就是你是比较能够吸引可爱女生的那个类型吗？ 啊，对，您那分什么可爱类型的啊？可爱类型有很多，像您这种可爱的反正是少见。 哦，那种可爱类型的你是不是颇有这个研究和这个经验呢？ 啊，当然啊，有一些经验啊。 哎，那你给我说说，是哪样的女生你会觉得她们特别可爱呢？ 可爱，那你就得让我觉得有自信呢，是不是？ 哎，这一点我有，这一点我有。我是 你有是管什么 用？别的这个不好什么的啊，这个自信我是从小就特别有。 你有 啊， 跟我有是两码事儿。我说的是让我有。 哦哦，你瞧瞧，就说这个女生要可爱，必须显得你有自信。 当然了，动画女主角那种夸张的。为什么呢？你听着是不是特别喜欢？ 是有点弱智。 什么叫弱智？ 啊，有点幼稚。 那叫幼稚 啊，有点 叫弱智。 幼稚。 哎，你比如说这个假装看不懂地图，装笨。 我别的不行啊，地图我能看。 谁愿跟你一块出去？你得让这个男人找地方啊。 他们不一定找得准。 那都你找，那是啊。但是啊，这个装笨啊，他不代表真笨。 装 笨吧，哎，故意找不着。 通过我来装，显得你聪明。 啊，对，不是通过你来装啊，是通过他们来显得我聪明。哎， 上星期四那姑娘我觉得不错，她是什么地儿好啊？ 她怎么好？我跟你说，她非常的豪爽。非常的野蛮，野人是什么？你怎么那么兴奋呢？ 野蛮你们也喜欢？ 哎，有一个电影没看过吗？我的野蛮女友。 看过啊，我也是这个款的。 人野蛮当中带着温柔，带着可爱，带着一种小蛮横。 我也可以呀，带着小蛮横。 你那不叫小蛮横， 带着小蛮劲儿。 对，玛丽苏的外号啊， 文艺外号。 哎，对， 软软塌塌， 让周围人都这么称呼自己。你说人家起这名字多好听啊，是不是？ 明白了。 哎呀，干嘛呢？那里屋里头 这不是探讨学术问题的吗？ 什么学术问题？先开门再说呀。 来 进 来。 哎呦呵，哎，在呢，大红在呢啊！来， 贾宝非要跟我聊天， 这是非要跟你聊天吗？ 聊吧。 你看他不愿意了，不是？ 聊不了。 对，你们俩聊。 哎呦，你别！哎呦，吓死我了！ 出去玩一会儿呗。 对， 哪发着声音？你别这样，大红，弄一身鸡皮疙瘩。 晚饭还没有，要不咱们俩出去买点儿？ 对， 你去就行了，干嘛非得叫上我呀？ 咱们你两样，我两样，家宝在这再带一个，咱就齐了。 好，你们都两样，就我带一个，你们这是招的朋友呢吧？ 哎呀，干嘛？ 出去玩会儿吗？ 我刚进门你就让我出去，你干嘛呀你？ 就小区里转一下，好不好？ 不好，不去。 要咬人！ 我去，大红 怎么样？ 大红，我去行吗？ 这是大红还是大黄啊？ 差点把牙呲出来。 哎，大伟，你看，走出去我就迷路了。 傻呀！这小区天天在这晃着，你这走出去就迷路了，这哪儿你不认识？这从小这片长起来的，这闭脸你还能走丢了？你。 卖糖果儿那家不在了。 卖糖果儿那去年就搬家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买煎饼的。 早上起来出摊车，下午几点了还有煎饼呢？ 糖三角呢？ 没到下午那饭点儿的。哎呦，你这 地图你给我指指，咱们在哪儿啊？ 你哪儿买？哎，李大红，家门口用地图，你250到家了吧？这是，你到谁家看看？哎。哪位生活几十年的地方出门用地图？怎么了？你 人家是小笨笨吗？ 这些年在这住着，我都不知道你还有地图呢。 哦，那出去走一走吧。 咱就在外头呢。 出小区啊。 出小区你更丢了。 走 小时候净玩。走。 好，哎，前面有卖热的，快快。 什么热的呀？我跟你说。 热。 好红，快点，我要大的。 这个不够的，还那个。 行了，吃完这红薯更糊涂车子了，我跟你说。 哎，大雷，掰一半给你。 不要，我吃不了。 哎，来嘛， 不要， 烤的可香可香了。 太烫，不吃。 哎呀，好香啊！ 你也不怕烫着？ 这么香呢？特别 长那么大没吃过烤白薯， 特别是糊的这块。 哎呦，别吃致癌！ 你看我走路了啊。 前一阵有半身不遂是吗？走路有什么可看的？ 我现在走得好好的，你看着啊。人家笨笨的跌倒了。 你在这儿我不理，我走了。我跟你说， 来，我起，我起。这手机都摔飞了，这 是。哎呦，干嘛这？ 好在红薯没掉地上。 哎呦，吃货，舍命都不舍食。 啊，其实现在那些女生我真的不懂，她们为什么自拍的时候老嘟嘟嘴呢？你说。 好看啊。 好看吗？嗯。 哎呀，别这，要不然我带你扎着针去。 我也带了一段音乐，那人家现在就放给你听。 什么音乐？干嘛呀？最近喜欢什么了又？ 啊，第一呢，你跟我一起去咖啡馆的时候，只要点咖啡就可以。第二呢，我不生酒力，不要让我喝一杯以上的白酒哦。 开关在哪儿呢？按了，按了，按了。 第三呢？ 按。 馒头啊！ 馒头没熟了。按了，你还是离我远点吧。家宝啊，头上有一道疤，我就不知道怎么来的，特别好奇，就问他：“哎，你这个疤怎么来的呀？”家宝很淡定跟我说：“哎，你不知道。那么那年吧，我们一家三口骑摩托车出去，走的拐弯地方，突然间迎面来辆大卡车，我妈当时一看要撞，想都没想就把我唰的扔出去了。我说那后来呢？”后来我就留了这么道疤呀，我是那车祸的唯一的受伤者。 家宝有一次问妈妈：“妈妈，如果时间倒流的话，你还会选择嫁给爸爸吗？”他妈想了一下：“还会的。”家宝非常感动啊！虽然妈妈经常抱怨爸爸的小毛病，但是妈妈还是深爱着爸爸啊。哎，接着他妈对家宝说：“哎，孩子，你怎么不问问，如果时间倒流，我还会生你吗？”王大磊呢，那天突然间在隔壁那屋里大声高喊：“今天我又一次站到这里，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我又一次的超越了自己。”他妈梆打了王大磊脑袋一声：“快下来，撑完没有？你撑完了我也得撑呢。” 小柱啊，之前交了个女朋友，嚯，大近视眼，一直也没配镜子，说他戴上眼镜不好看就不想配。但是小柱呢就想尽千方百计，最后给他配了一副隐形眼镜。呵，这姑娘高兴啊，哎呀，说戴完这个隐形眼镜马上眼前明亮了。戴完之后看了小柱一眼，果断地说：“小柱，分手吧。” 王大磊的女朋友李大红曾经这么说：“哼，现在晒自己老婆有多漂亮，哼，有什么意思？这根本不知道漂亮媳妇儿没好处。你看，许仙娶了一个漂亮的白素贞，结果怎么样？自己被抓了吧？周瑜娶了一个漂亮的小乔，结果怎么样？自己英年早逝了吧？你看，相反，齐宣王娶丑女无颜女，成就齐国霸业；诸葛亮娶丑女黄月英，成一代贤相。照这么说，要是王大磊娶了我的话，他有可能当联合国主席。”嗯。 这个家宝啊，听他一女同学说，我这人就是直来直去的直性子，哎，别人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他怎么样。家宝听完眼珠一转，上去对着女孩嘣亲了一口，结果那女孩毫不犹豫一回事，啪给家宝一大嘴巴。 一次呢，周飞和几个朋友去很偏远的地方吃饭，他们可能是去那个偏远地方先演出来的。他们准备点菜的时候，服务员说：“这里的最低消费是2000元。” 嚯，这地方挺偏远，消费可不低。 这是妖精开的店吧？ 周飞就说了：“那家常豆腐多少钱一盘啊？”服务员说：“18元。”好，就这个，来120盘。服务员出去了。过一会儿，饭店经理笑嘻嘻的走进来说：“各位随意啊，各位随意啊，多少钱都行，没有限制。” 早干嘛来？ 喝了不断，饮了72遍。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的做多大贡献呀、啊、 一辈子不容易就出个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半个平平安安 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